资讯站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FM974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，梅州东坡地道川菜，健康好味道。 130位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The weather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提醒车主注意天气变化。 正在连接安吉星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，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，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，提醒公众在西部北部出行请注意防雨。明天中午前后光照增强，气温偏高，空气湿度大，天气闷热，要特别注意预防中暑。另外呢，当前地质灾害处在黄色预警当中，请不要去往山区、浅山区和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多云渐阴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，南转北风1-2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多云，西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 上汽通用安吉星智联 APP 可以为车主远程打开车内的空调，让您一上车就可以享受舒适的温度。安吉星与北京音乐广播，让清凉与音乐与您一路随行。 找着阴亮的地方，我要停车。 导航开始，全程13.5公里，大约需要30分钟。前方路口请直。 等等，夏天找着凉快的车位就不能简单点吗？ 能啊，使用安吉星智联 APP， 提前5分钟远程启动车内空调，停哪儿都凉快。 安吉星智联给你更多汽车黑科技，上汽通用别克、雪佛兰、凯迪拉克原厂出品。 夏日炎炎，也要礼让停车哟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香河国际家具城，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，中国外卖领导品牌，25年只做一盒饭，订外卖就选丽华快餐。 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，目前东五环环铁桥到五方桥北向南方向受到事故影响，行驶不畅。东四环四元桥到百子湾桥北向南方向车多。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倾力聚贤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欢迎接下来锁定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收听2个小时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你好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。首先是全中国强力首播，通过本节目首发的这首单曲是朱星杰为网剧《朕的刺客女友》所演唱的片尾曲2018独家记忆。独家记忆，对，没错呢，就是陈小春10年前的一首歌。这一次朱星杰经过2度创作，写了新曲加新词，也用到了 Future R&B 的风格。全中国强力首播， 全中国强力首播。 Hello， 中国榜的听众朋友们，你们好，这里是 Jason 朱星杰，我的新歌2018独家记忆在这里全中国强力首播，希望你们能够喜欢。 可是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被我摆在了心底，别人说多么难听，而我拥有的谢谢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哦，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乱世谁也不行，从我身体拿走你，在我感情封锁中你却都不提。我喜欢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藏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

国歌曲，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 上歌曲 Top 40 第20位，周深云裳羽衣曲。 故事鲜艳，而缘分却太浅，我的爱恋竟如此的明显。 第19位，黄绮珊遇见明天的你。 我站在这里对过去做一个深呼吸。 第18位，毛不易平凡的一天。 这是最平凡的一天啊。 第17位，毛不易一荤一素。第16位，吴青峰窗。 我的影子在这个世界漂亮。 第15位，袁娅维王嘉尔 Lucky Rain。 第14位，周笔畅无人岛。第13位，陈楚生一夜。 来吧来吧去跳舞，让你自己在孤独。 第12位，李宗盛新写的旧歌。 一首新写的旧歌，他早该写了。 第11位，张碧晨见与不见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两小时精彩呈现。 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中国歌曲排行榜。中国榜正在直播，你好，我是麒麟，继续我们的热点追击哈。7月18号，杨丞琳举办青春住了谁演唱会，安口啊，高雄站。他透露呢，自己过去唱歌有太多的包袱，经过这么多场演唱会之后，最大的收获是不再害怕唱歌。他也大方的承认是李荣浩绝对是帮他克服心理魔障的很重要的角色。我们来听杨丞琳的一首歌，叫《观众》，李荣浩写的啊。 对于爱情，一切都关乎我的心。

和以往偶像剧当中自带光环的男女主角相比，爱情进化论中的人物设定并不完美。对此，该剧的制片人黄澜也给出了自己的理由：偶像剧往往产生高于真实的喜爱和崇拜，把人性表达得非常片面。在他看来呢，爱情进化论是比较尊重真实人性的，人性是比较复杂的，有缺点也有优点。2013年由陈可辛执导的电影《中国合伙人》用三个年轻人实现中国式梦想的故事成功收获了票房和口碑。时隔五年，由朱亚文、郑元畅和李佳航领衔的都市创业剧《合伙人》将于今天晚上在北京卫视晚间黄金档开播。这部剧以古冬青、霍志远、王子三位大学生为主线，讲述了三人从白手起家的新人菜鸟，通过一步步打拼成为网络行业领军人物的故事。电影《三只猴子》将于明天下午一点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。这部影片的片名来自东方谚语，对应《论语》当中的非礼勿视、非礼勿听、非礼勿言。通过一桩车祸顶包案，牵扯出一个政客和一个家庭的伦理纠纷，视听语言非常考究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，倾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麒麟在北京音乐广播，陪着大家过周末一起来听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继续关注近期歌坛的热点啊，吴宗宪呢将会在明天后天台北小巨蛋开唱啊，他前两天呢在台北与 Shubidua 另外三位成员彩排练唱。吴宗宪的歌曲里面当然有一些是早年爱徒周杰伦的创作啊，吴宗宪也表示呢演唱会当中会挑选六首周董写的歌，也说呢他本身就是杰伦的歌迷，保证唱好唱满，真心喜欢他的歌，其他的就不重要了。周杰伦用他的社交账号呢转发了 Shubidua 的合照为演唱会加油啊！曾经当然外界传不和的爱徒两人呢，这一次隔空互动呢，似乎感觉到关系开始回暖啊！不晓得你们还记得 Shubidua 这个组合吗？我们来听《世界末日》。 想笑来伪装掉下的眼泪，点点头承认自己会怕黑，我只求能借一点的时间来陪你，却连同情都不给。想哭想哭来试探自己麻痹了没，全世界好像只有我疲惫，无所谓反正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， 远走高飞， 远走高飞。天灰灰会不会让我忘了你是谁，夜越黑梦未被难追难回味，回味我的世界自己麻痹了没， 全世界 好像只有我疲惫， 无所谓 反正难过就敷衍走一回，但愿绝望和无奈远走高飞。天

藏在心底，不管别人说的多么难听，现在我拥有的事情是你，是给我一半的爱情。Oh, 你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本情的封锁区，不管着你绝口不提。没关系，我都学着下雨，我都学着下大雨，让现在我可闻到雨，浇快乐都没一句。我都学着下大雨，我都学着下大雨，让现在我可闻到雨，可我还是喜欢你。是我独家的记忆，谁也不行从我这个身体中拿走你，在我感情的封锁区，有关于你绝口不提。你生气 全中国强力首播，这是爱奇艺网剧《朕的刺客女友》的片尾曲，2018独家记忆，由周心杰改编陈小春的老歌独家记忆。 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让心里老可怜到底，笑话了都没有趣。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我的世界在下大雨，让心里老可怜到底，笑话了都没有趣。 接下来这个小时璀璨年华，我们来关注过往十年当中同期榜单的火箭歌，这些在一周之内有着飞速进步的榜上歌曲，也许就是你那一年最喜欢的单曲啊。首先回到十年前2008年啊，之前那一期的加油好男儿的冠军跟季军井柏然、付辛博组成的波波组合，在两张 EP 之后终于推出了首张的专辑，叫做世界之大。这首假如呢，就是这张专辑的主打歌曲，在2008年第28期中国榜是火箭歌第9，那个时候歌迷就亲切称他为井宝和包子啊。 淡淡的微笑还在嘴角，算是勉强的一点成长，眼眶的温度在沸腾那一秒，留给年华一段线条。想象的天空太缥缈，用尽了全力也抓不到，期待着拥抱，有人走得太早，跟着幸福正在面前。走得太早，假如选择的缝隙没笑到，来不及思考，假如我们没有急着寻找下个拥抱，假如你说假如也好，怎还需要怀抱，假如我说假如一早上的天空太飘渺，用尽了全力也抓不到，期待着拥抱，有人走得太早，看着幸福站在面前绕道，假如时间的心跳就好，假如没让爱情来得太迟又走得太早，假如选择的风险没想到，来不及思考，假如我们没有急着寻找下个光倒流到最初遇见难。 条街道，假如那是爱情来得不迟也不早就好，假如记忆重新返回到那个陌生的笑，假如我们没有那么用力的想要逃，假如你说假如还有什么需要知道，假如我说假如没有先一样断掉。 这是早就不存在的一支组合 Bobo 啊，带来十年前的一首歌假如。Bobo 呢是井柏然和傅辛博组成的一个组合啊。接下来我们到2009年，听听同期的火箭歌，魏佳庆，你还记得这位歌手吗？魏佳庆呢，当时2004年就获得我心我秀的全国总决赛的第十名，然后06年超级女声全国总决赛的第23名。在09年他签约了 Sony， 推出个人首张专辑 I am 魏佳庆，这不仅仅是他的一个成绩单，也更是对他北漂十年的一个交代哈。我们来听这首他自己写的一首歌，叫分不开的手。 阳光洒在睡眠，蜻蜓飞满天，抬起头就看见你微笑着的脸，分享生命的每一天，我的不完美你当作宝贝，感谢上天让我们相随，分不开的手我们一起向前走，不回头再多的伤 前呢，同期榜单以16个榜位升到当周亚军的分不开的手，选择魏佳庆的 首张专辑 I Am 魏佳庆啊，当然他现在呢在美国已经为人妻为人母了，过着幸福的家庭生活哈、啊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看到2010年水木年华推出了启程专辑，以记录他们在歌坛的第十年，其中这首你是我找了很久的温柔在2010年第28期中国榜 Top 40 以21个榜位的升幅成为当周的火箭歌曲啊。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水木年华的文艺气质吧。 你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手。你就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停留就不再走。我知道我不必多说一句语言，你就会懂得我内心的孤单。我愿用我一生都在你的身边，就这样一直到老永永远远。你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手。你就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停留就不再走。我知道这样一直到老永永远远，我知道我不必多说一句语言，你会安慰我走了很久的疲倦。我愿用我一生都在你的身边，就这样一直到老永永远远。你就是我找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我不会再放开手。你就是我等了很久很久的温柔，这一次停留就不再走。 有时候得想想办法，找个地方消化多余的苦，把它丢到可乐里面，会不会被多余的糖融化？骑着单车靠近月亮，月亮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，他说你好，为了微笑，我好像就这样子睡着。不是谁的错，别皱着眉头。我正在研究一种开心方法的我。 想我到底怎么了，怎么不快乐，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，只想闭上眼睛唱着着单车靠近月亮，月亮似乎没有想象中的大，他说你好，为了微笑我好像就这样子睡着，不是谁的错，别皱着眉头，方法，但我还在想我到底怎么了，怎么不快乐，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，我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，哒哒哒哒哒，就在原地跳起了舞，像一个聪明的孩子，快乐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，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，哒哒哒哒哒，就在原地跳起了舞，像一个聪明的孩子，怎么不快乐，被谁牵绊着又被谁冤枉了，只想闭上眼睛唱着歌，哒哒哒哒哒，就在原地 我们听到这首歌呢，是2011年第28期中国榜的火箭歌，当时从第20上升到第10，李宇春的《小聪明舞曲》选自对他来说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节点的专辑，就是2011年的《会跳舞的文艺青年》。这里是麒麟，正在北京直播中国歌曲排行榜，带来《璀璨年华》。2012年第28期的火箭歌是胡夏的《燃点》，从第17升到第6。今年胡夏的新的专辑，无论是新歌还是翻唱，都还是很值得期待的。中文流行歌坛的 old school 情歌真的是越来越难得了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去到6年前听这首《燃点》。 心感受着零度的寂寞，无法去倒数过了多久，我总是陪伴一个人的我，在不被允许的规则中，情绪像冰和火在交错，只想为你不顾一切温柔，火才划过瞬间烙下爱的燃点，仿佛你和我都不愿再后退，就算灼伤缺氧的呼吸下爱的 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暂时播送到这里，广告之后请您继续收听。 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，香河国际家具城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副热带高压南侧偏东气流的影响，今天夜间到明天上午，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分散性的阵雨，提醒公众在西部北部出行请注意防雨。明天中午前后光照增强，气温偏高，空气湿度大，天气闷热，要特别注意预防中暑。另外呢，当前地质灾害处在黄色预警当中，请不要去往山区、浅山区和河道等高风险区域活动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今天夜间多云渐阴，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阵雨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2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90%。明天白天多云，西部有分散性阵雨转晴，早晨有轻雾，北转南风2-3级，最高气温33度，最小相对湿度50%。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明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7，适宜穿薄短袖类服装。 北京音乐广播，北京音乐广播 FM 97.4兆赫，97.4兆赫，974半点资讯。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，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，招聘电话69408726。 听众朋友你好，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。本时段我们来关注综艺荧屏。昨晚青少年科普科技节目《我是未来》第二季回归，首期节目的焦点是人工智能机器人小安，它能识别人类54种复杂的微表情，具备1/5秒内抓取微表情变化的惊人速度，还会根据抓取的微表情进行测谎。此外呢，首期节目还出现了用来帮助视障人士的智能眼镜，这架眼镜采用计算机视觉技术辅助视障人士出行。本周六晚10点，青春成长类励志真人秀《最优的我们》第9期将在浙江卫视播出。继上一期中国元素主题考核之后，本期将迎来团魂主题考核。两组特别观察员繁星少女组合和香蕉娱乐的练习生将惊喜现身，为23位少年少女示范什么是团魂。本周日晚10点，湖南卫视《天天向上》将迎来10周年特辑之大张伟心愿周。据了解，为了帮助大张伟完成曾经未完成的心愿爱的抱抱，天天兄弟王一博和钱枫在大型商场实地进行爱的抱抱活动，向陌生人传递温暖，引发粉丝点赞。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，晚9点爱的更9点，晚10点男左女右。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。 听众朋友，现在是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，敬请收听。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周末快乐，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歌网，我是你的 DJ 麒麟，在北京的直播间继续为大家服务啊，璀璨年华。我们来回顾过往年份当中同期榜单的火箭歌，时间点到2013年第28期的榜单，出现了到目前为止最大升幅的超级火箭歌，33个榜位的升幅，一周跨越榜单的两端呢。2013年，刘美玲推出首张专辑《该不该长大》，对应她出道前楼道王妃的称号，记录这个从当时的素人到白天鹅的过程，收录了这首《楼道》。在2013年第28期榜单上面，真的是太可怕了，一下子就来到第3名啊！刘美玲。 点，也可以再把谎言说得动听一点。每一次的敷衍，每一次猜疑，都是我绝望的动力。已经分不清是爱还是不甘心，等着拖着忍耐着又何意。我没那么爱你，没那么伤心，不过是太多回忆一时间难以忘记。我没那么爱你，尽管全给了你，就不会你只能救救我自己。 有那么几年叮当努力的让自己的歌声融入更多的情感，让唱法更温柔一点，但是在音乐当中呢却始终有着那种倔强的一面啊。2014年叮当推出专辑叫敢爱敢当啊，我们听到这首我没那么爱你，在2014年第28期 Top 40，从第29来到第17是当周的火箭歌。麒麟正在直播中歌榜《璀璨年华》，2015年，谭维维所演唱电视剧《偏偏喜欢你》的片头曲《爱到底》，3年前第28期榜单从第17上升到第6，升幅11个榜位啊。在录这首歌的时候呢，他还兼顾着最美和声的节目和自己演唱会的筹备，虽然忙到炸，但是还是很好的完成了这首歌的任务，一贯摇滚硬朗的感觉。谭维维爱到底，稍后各位将听到的是黄渤这就是命啊。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问一问自己到底有多倔强，才让爱上你成为一种奢望。想不顾一切为爱迷失方向，但是再努力也看不到希望。问一问自己到底有多坚强，茫茫人海中心之中 曾说过的谎，只要拥有你心就不会彷徨。面对不完美的自己，还有什么资格逃避？即使深受这委屈， 成不要的叹息，从没觉得自己聪明，但我相信老天会公平，每个路口都有红绿灯，只要我等一等， 黄渤为电影演唱同名主题曲《这就是命》啊，在2016年第28期中国榜 Top 40前进十位，排在16。这是黄渤第一首出现在中歌榜上面的个人的单曲啊。 这就是命。 麒麟在北京直播中歌榜《璀璨年华》，来回顾过往同期28期 Top 40的火箭歌。节目进行到最后呢，我们来听到的是一年前，去年2017年第28期中歌榜的火箭歌，13个榜位的升幅，排在第15是汪苏泷的《那个男孩》，非常纯情的小情歌，电视剧《夏至未至》的插曲，就在这首歌曲当中。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。 找到车的后座和你干净的衣裳，那些时光漫长，仿佛夏天永远晴朗，想着花开满路旁，笔下可铃声轻巧弹奏着，青涩乐章。你总爱把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，一起看天说地，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，落叶翻飞过画卷，摊开时间的手掌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，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有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，稚气的少女幻想着未来，一尘不染纯白色的年代，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书包丢过爬满藤蔓的墙，一起谈天说地，直到把路灯全部点亮，落叶翻飞过画卷，摊开时间的手掌，你笑起来乌云散开，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在 的结果从不太坏，那些女孩教会我关于爱，远去人海。 听众朋友，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，谢谢收听，再见。 那个陪伴我成长的男孩，还好有你在。故事的发展有很多意外，你在的结果从不太坏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本周榜上歌曲，上歌曲 Top 40 第40位动力火车 Tank 有本事。第39位诺尔曼红砖色小二楼。 童年的红砖色小二楼。 38位阿健不如我们重新来过。 微凉的风从河面吹过来。 第37位张杰 Pretty My Life。第36位韩婷思乡。 时间回不去儿时的记忆。 第35位周慧偶然。 你我相逢。 第34位李维不配。 是谁带笑说再见，转身泪不成流。 第33位刘思涵保姆。 非要做什么朋友，我的朋友不差你个。 第32位张磊寻。 世上的路被世人写作山高水深。 第31位吴亦凡天地。 有些人说我有罪耶，我可在道路上飞耶。 中国歌曲排行榜每天晚上7点到9点，2小时精彩呈现。 阿联酋航空欧美留学生优惠，票价由人民币3448元起，更享高达45公斤的行李托运限额，立即预定，详情请登录官网或与各大旅行社查询。 好消息，中国移动光宽带网络升级，好用不贵，百兆宽带1800元用4年，每月仅38元，畅享套餐用户宽带低至0元用，还送4K 电视盒哟，短信发送宽带到10086了解详情。 壮阔东方潮，奋进新时代，庆祝改革开放40年，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。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，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。 亲历世间传奇，投身伟大实践，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，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。 小薇，愁什么呢？ 天天空调不离身，电费蹭蹭涨啊！ 空调省电。